去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唱歌都不会冷清，把快乐毛衣系带紧，见了和你去会好 happy， 上了高点梦想自己是巨星，戴上红眼眼睛就更接近，今天听你聊是最美丽，来了以后还是有惊喜，不用不想开心都留在家里，下班的朋友都能去参加啊，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耳边刚刚听到的是范晓萱的姐妹们的约会。说到范晓萱的是她在华语歌坛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因为从她刚刚出道到现在呢，她已经有非常多的转变，刚开始是唱了很多小孩非常爱听的歌，再到后来有她自己独特的唱腔唱起情歌，然后最近几年她有自己的伴音乐队，组起了自己的这个非常朋克的很摇滚的一个乐队。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凡人二重唱的大约在冬季。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

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纪念册 广告之后的这首林俊杰的《曹操》。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独自在山上奔波，月光打温柔。曹操不能说，一心要拿荆州。有一谋，有谋，听说暗度单薄。太温柔，曹操不能说，一心要拿荆州。有一谋，有谋，别说暗度单薄。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谁来铸就尔虞我诈？是三国就不轻对于 俊杰的这首歌叫做《曹操》，随后要跟你听听看，这是赵薇的《时间停了》。其实第一次听赵薇唱歌的时候呢，我会觉得特别惊艳，她的声音，包括她的发出来的这种唱腔，你会觉得她好像除了在演戏方面之外，唱歌同样有她自己非常独到的见解。今天要听听看她的《时间停了》。 面对面的笑脸，没说的感觉，肩并肩的行走。思绪分两边，爱从一个焦点当成一种疏远，无声转换季节。脱下了那么美却磨脚的鞋，经过了红地毯，怀念起草原。人心不会落叶，真爱不会飘雪，向昨天挥别，前往明天。我选择断了耳朵，开了眼睛去看透，默默关了想念，开了勇气不回头。我不怕外面的寒冬， 可音乐很自由，是什么让人耳为热炙，还隐隐闪烁着月光中的回来了，时间停了。 一程一程的 去写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来都来听 慧文跟熊天平的野心。随后要听到的是今天九点末尾歌曲，周慧在13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我看见的世界》。 也许我曾经坠落，也许我受过折磨，有些什么已经错过， 诉自己不要想得太多，一切难把握，可我们不能脆弱，总有什么可以挥霍，告诉自己过得还不错，不相信渴望变了传说，不相信人人都寂寞，你说过爱而活，你说过未来要天空海阔，就算世界残破，春风吹过，原来忘了越来越飘过，我可以束缚摆脱，就算岁月沉默，思念掠过，忽然想起多久没想过美好生活，在梦也有个被窝，在泪也等到周末，有些什么已经错过，到底想得太少还是太多，到处是工作，可我们不能奔波，还有什么可以寄托，告诉自己过得还不错，不相信渴望变了传说，不相信人人都寂寞，世界残破，春风吹过，时候到了，谁也能熬过，我可以为爱而活，到最后也可以放手一搏，就只有你有我，从头来过，不如我们彼此的承诺，美好生活。 分享一样 绽放，是你清亮无痕婴儿般的脸庞，不管多远的地方，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地图，没有终点的旅途，谁人将在沙漠对我微笑 say hello。 一望无际的公路，一个人享受孤独，走到下个出口就能够得到自由。 耳边的这首蓝心湄的歌叫做《狂奔》，随后要继续跟你分享到的是沙宝亮带来的这首《Mr. Bad》。 Baby, Hello， 现在时间刚好，依旧 out of bounds， 不如换杯饮料。你坐在对面很骄傲。挂在嘴角，画面越来越小，已经无处可逃，现在进入我的频道。有点疯，有点坏，这感觉有点奇怪，但不怪你不爱我，就是 Mr. Bad。 我想要你想要都不止一个拥抱，不需要太多礼貌。

学会自己承受。也许啊，一切只因为痴心的错，一切的激动只因为爱太落后，只懂得过却不知什么，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不好过，总是偷偷收拾自己的却不理我，总是放感情杀不了我，什么自由原来你有想过，曾经还是那么快乐，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只有空，心剩下几张那个的承诺，你要我用生命去符合，曾经还是那么温柔，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几乎相信你的答案，结果呢还不是会让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 结果呢，随后听到今天末尾作品阿杜的坚持到底，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森，明天再见，拜拜。 在水里，在火里，我的爱不变不移，就算是等到归去，我也追到十七世纪，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

是努力生活。 情没有